潮湿寻常，

想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，也哭也笑平凡着。

回来。抵抗不了心伤，才是最大的伤。还有多少的坚强，还有多少的梦想，那些值得骄傲的全都一样。 少的年华才能交出一朵花，青春的尾巴拖着牵挂不肯离开家，还有多少的眼泪来不及到就蒸发，要狠心面对匆匆忙忙的步伐，我傻啦啦啦啦，你说啦啦啦啊啊，倾盆大雨染脸是你的头发，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大，一朵云都都不下，时光滴滴答答答答，青春人长大，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，谁能抓住它，生命为何充满